重来多少之后才会明白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雪白的你

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 999。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想象更远，光阴停留在你越过界限那个瞬间，泪水模糊了谁的双眼，哭过笑过难免，真心无悔少年，就像这征途光荣和渺小总相连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世界都会为你骄傲，因为你是如此执着勇敢。别害怕那些风雨，那些挫折，那些困难，只要有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梦一直并肩向前。人生从来都是一条漫长跑道，看彩虹一定出现天边，天边。梦想就在眼前，只差一点，然而这一步比想象更远，光阴停留在你越过界限那个瞬间，泪水模糊了谁的双眼，哭过笑过难免，珍惜无悔少年，就像这征途光荣和渺小总相连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世界都会为你骄傲，因为你是如此执着勇敢。别害怕那些风雨，那些挫折，那些困难，只要有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梦一直并肩向前。人生从来都是一条漫长跑道，看彩虹一定出现天边，要感谢那些成功，那些失败，那些终点，让我们学会超越，成长越懂坚持真是简单，年少如风奔跑着就渐渐长， Metropolitan

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在思梦间那片白色海洋，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，靠着你我的青春，白色的约定，我不愿醒过来，这是最美 随着